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

有距离，有谁能让我清醒？哦，过去真的过去，有谁能紧紧贴着我的呼吸？就让我知道幸福已经决定。 把承诺交给你，

道亮光，你的轻慌，你的惶惶。

需要我关爱。你说爱我不能发财，

is your smile genuine? Are you that really kind? Do you like money and what it can bring? Where would you wanna hide? What would you seek? Would you wonder what you thought? What you want for no one can see? 全部都拿去，难难。 慢慢的不由自己， 慢慢慢慢我的爱给你，慢慢慢慢全部都拿起，慢慢慢慢什么都给你， 慢慢慢慢只要你开心。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顶戒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关起东门你的东西，还为你遭到踢腿，这样努力劳演你还不能满意。 你爱怀疑，你爱查清，还偷看我的简讯，跟没不行，跟必要命，比我老妈难搞定，为了保护你才管你，我可不想你有万一，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你弟弟蓝蓝蓝的我的爱给你，蓝蓝蓝的全部都拿去，蓝蓝蓝的什么都给你，蓝蓝蓝的不由自己，蓝蓝蓝的我的爱给你，蓝蓝蓝的全部都拿去，蓝蓝蓝的什么只要你开心。蓝蓝蓝的我的爱给你，蓝蓝蓝的全部都拿去，蓝蓝蓝的什么都给你，蓝蓝蓝不要自己哦， 蓝蓝蓝蓝蓝蓝蓝我的爱给你， 蓝蓝蓝蓝蓝蓝蓝全部都拿去， 蓝蓝蓝蓝蓝蓝蓝什么都给你， 蓝蓝蓝蓝只要你开心， 只要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只要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只要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只要你开心。

走在你的身旁，绝别